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实战大型全球化电商的测试基础架构设计。在前面两篇文章中，我和你分享了测试基础架构的设计以及演进之路，其中涉及到了统一测试执行平台 SelenGrid 和 Jenkins 等一系列的概念。在掌握了这些基础内容之后，今天我就和你一起看看大型全球化电商的测试基础架构又是如何设计的。这其中除了我之前介绍过的概念以外，还会引入一些新的服务和理念，我都会和你一一道来。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测试基础架构设计的基础知识，所以今天我会采用一种不同于以往由浅入深的方式，直接给出大型全球化电商网站的全局测试基础架构的最佳实践，然后再依次解释各个模块的主要功能以及实现基本原理。其实大型全球化电商网站全局测试基础架构的设计思路可以总结为测试服务化，也就是说测试过程中需要用到的任何功能都通过服务的形式提供，每类服务完成一类特定功能，这些服务可以采用最适合自己的技术栈独立开发独立部署。而至于到底需要哪些测试服务，则是在理解了测试基础架构的内涵后，在高度抽象后得到。从本质上来看，这种设计思想其实和微服务不谋而合。根据在大型全球电商网站工作的实际经验，我把一个理想中的测试基础架构概括为了一张图，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个理想的测试基础架构包括了六种不同的测试服务，分别是统一测试执行服务、统一测试数据服务、全局测试配置服务、测试报告服务、测试执行环境准备服务以及备测系统部署服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六大测试服务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我们先来一起看看统一测试执行服务。从本质上看，统一测试执行服务其实和统一测试执行平台是一个概念，只不过统一测试执行服务强调的是服务，也就是强调测试执行的发起是通过 RESTful API 调用完成的。总结来说，以 RESTful API 的形式对外提供测试执行服务的方式，兼具了测试版本管理、 Jenkins 测试脚步管理以及测试执行结果管理的能力。统一测试执行服务的主要原理是通过 Spring Boot 的框架提供 RESTful API， 内部实现是通过调度 Jenkins Job 发起具体测试。如果你对此还有疑惑，请参考第40篇文章，从小工到专家，聊聊测试执行环境的架构设计上。还记得我在前面一直提到将测试发起与 CI/CD 流水线集成吗？这个统一测试执行服务采用的 RESTful API 调用，主要用户就是 CI/CD 流水线脚本。我们可以在这些脚本中，通过统一的 RESTful API 接口发起测试。而统一测试数据服务，其实就是统一测试数据平台。任何测试但凡需要准备测试数据的，都可以通过 RESTful API 调用统一的测试数据服务，然后由它在备测系统中实际创建或者搜索符合要求的测试数据。而具体的测试数据创建或者搜索的细节，对于测试数据的使用者来说是不需要知道的。也就是说，统一测试数据服务会帮助我们隐藏测试数据准备的所有相关细节。同时在统一测试服务内部，通常会引入自己的内部数据库管理测试源数据，并提供诸如有效测试数据自动补全、测试数据质量监控等高级功能。在实际工程项目中，测试数据的创建通常都是通过调用测试数据准备函数完成的，而这些函数内部主要通过 API 和数据库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实际创建测试数据。如果你对测试数据的准备还有疑问，或者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内容，你可以再回顾一下前面测试数据准备的系列文章的第35篇到38篇文章。我们再来看看测试执行环境准备服务。其实这部分内容我也已经介绍过了，这里测试执行环境是狭义的概念，特指具体执行测试的测试执行机器集群。对于 GUI 自动化测试来说，指的就是 SelenGrid， 对于 API 测试来说，指的就是实际发起 API 调用的测试执行机器集群。测试执行环境准备服务的使用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由统一测试执行服务根据测试负载情况主动调用测试执行环境准备服务来完成测试执行机的准备，比如启动并挂载更多的 Node 到 SelenGrid 中。 另一种是测试执行环境准备服不直接和统一测试执行服打交道，而是由他自己根据测试负载来动态计算测试集群的规模，并完成测试执行集群的扩容与收缩。我们再一起看看被测系统部署服，它主要被用来安装部署被测系统和软件。虽然这部分内容我以前没有提到过，但它很好理解。其实现原理是调用 DevOps 团队的软件安装和部署脚本。对于那些可以直接用命令行安装和部署的软件来说很简单，一般只需把人工安装步骤的命令行组织成脚本文件，并加入必要的日志输出和错误处理即可。对于那些通过图形界面安装的软件，一般需要找到静默 silent 模式的安装方式，然后通过命令行安装。如果被测软件安装包本身不支持静默安装模式，我强烈建议给发布工程师提需求，要求他加入对静默安装模式的支持。其实一般的打包工具都能很方便的支持 silent 安装模式，并不会增加额外的工作量。被测系统部署服一般由 CICD 流水线脚本来调用，在没有被测系统部署服务之前， CICD 流水线脚本中一般会直接调用软件安装和部署脚本，而在引入了被测系统部署服务之后，我们就可以在 CICD 流水线脚本中直接以 RESTful API 的形式调用标准化的被测系统部署服务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实现 CICD 流水线脚本和具体的安装部署脚本接偶。而测试报告服务也是测试基础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是为测试提供详细的报告。测试报告服务的实现原理和传统测试报告的区别较大。传统的软件测试报告通常直接由测试框架产生，比如 testng 执行完成后的测试报告，以及 http runner 执行结束后的测试报告等等。也就是说，测试报告和测试框架绑定在了一起。对于大型电商网站而言，由于各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类型的测试，所以测试框架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因此对应的测试报告也是多种多样。而测试报告服务的设计初衷就是希望可以统一管理这些格式各异、形式多样的测试报告，同时希望可以从这些测试报告中提炼出面向管理层的统计数据。为此，测试报告服务的实现中引入了一个 NoSQL 数据库，用于存储结构各异的测试报告元数据。在实际项目中，我们会改造每个需要使用测试报告服务的测试框架，使其在完成测试执行后将测试报告的元数据存入到测试报告服务的 NoSQL 数据库。这样我们在需要访问测试报告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从测试报告服务中提取了。同时由于各种测试报告的元数据都存在了这个 NoSQL 数据库中，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发一些用于分析统计的 SQL 脚本，帮助我们获得质量相关信息的统计数据。测试报告服务的主要使用者是测试工程师和统一测试执行服务。对统一测试执行服务来说，它会调用测试报告服务获取测试报告，并将其与测试执行记录绑定，然后进行显示。而测试工程师则可以通过测试报告服务这个单一的入口来获取想要的测试报告。我们现在一起看看整个测试基础架构的最后一部分，全局测试配置服务。全局测试配置服务是这六个服务中最难理解的部分，其本质是要解决测试配置与测试代码的耦合问题。这个概念有点抽象，我们一起来看个实例吧。大型全球化的电商网站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有站点，这些站点的基本功能是相同的，只有某些小的功能点会有地域差异，比如因当地法务、政策等不同而引起的差异，又比如有货币符号、时间格式等导致的细微差异。假设我们在测试过程中需要设计一个 getCurrencyCode 函数来获取货币符号，那么这个函数中就势必会有很多 FElse 语句，以根据不同国家返回不同的货币符号。这里我放置了一段代码，用于展示全局测试配置服务的原理，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比如在这个 before 代码中就有四个条件分支，如果当前国家是德国或法国，那么货币符号就应该是 EUR。如果当前国家是英国，那么货币符号就应该是 GBP。如果当前国家是美国或者是墨西哥，那么货币符号就应该是 USD。如果当前国家不在上述的范围，那么就抛出异常。上述函数的逻辑实现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当你需要添加新的国家和新的货币符号时，就需要添加更多的 FElse 分支。当国家数量较多的时候，代码的分支也会很多。更糟糕的是， 当添加新的国家时，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的代码都要加入分支处理，十分不方便。那么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做到在添加新的国家支持时不要改动代码吗？其实仔细想来，之所以要处理这么多分支，无非是因为不同的国家需要不同的配置值。在这个实例中，不同国家需要的不同配置值就是货币符号。那如果我们可以把配置值从代码中抽离出去，放到单独的配置文件中，然后代码通过读取配置文件的方式来动态获取配置值，这样就可以做到加入新的国家时不用再修改代码本身，而只要加入一份新的国家配置文件就可以了。为此我们就有了这段 after 代码以及相应的配置文件。 after 代码的实现逻辑是通过 global registry 并结合当前环境的国家信息来读取对应国家配置文件中的值，比如 global environment.getcountry 的返回值是 US， 也就是说当前环境的国家是美国，那么 global registry 就会去 US 的配置文件中读取配置值。这样实现的好处是，假定某天我们需要增加日本的时候， getCurrencyCode 的函数本身不用做任何修改，而只需要增加一个日本的配置文件即可。至此我们已经一起了解了大型全球化电商网站的全局测试基础架构设计，以及其中的六个主要测试服务的作用以及实现思路。现在我再和你分享一个实例，看看这样的测试基础架构是如何工作的，帮助你进一步理解测试基础架构的本质。这个实例我会以 CICD 作为整个流程的起点，因为在实际工程项目中，自动化测试的发起与执行请求一般都来自于 CICD 流水线脚本。首先 CICD 流水线脚本会以异步或者同步的方式调用被测系统部署服务，安装部署被测软件的正确版本。这里被测系统部署服务会访问对应软件安装包的存储位置，并将安装包下载到被测环境中，然后调用对应的部署脚本完成被测软件的安装。之后 CICD 脚本会启动被测软件，并验证新安装的软件是否可以正常启动，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被测系统部署服务就完成了任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之前的 CICD 脚本是以同步方式调用的被测系统部署服务，那么只有当部署启动和验证全部通过后，被测系统部署服务才会返回，然后 CICD 脚本才能继续执行。如果之前的 CICD 脚本是异步方式调用的被测系统部署服务，那么被测系统部署服务会立即返回，然后等部署启动验证全部通过后，才会以回调的形式通知 CICD 脚本。被测系统部署完成后， CICD 脚本就会调用统一测试执行服务，统一测试执行服务会根据之前部署的被测软件版本选择对应的测试用例版本，然后从代码仓库中下载测试用例的架包。接下来统一测试执行服务会将测试用例的数量、浏览器的要求以及需要执行完成的时间作为参数，调用测试执行环境准备服务。测试执行环境准备服务会根据传过来的参数动态计算所需的 node 类型和数量，然后根据计算结果动态加载更多的基于 dock 的 selenium node 到测试执行集群中。此时动态 node 加载是基于轻量级的 dock 技术实现的，所以 node 的启动和挂载速度都非常快。因此统一测试执行服务通常以同步的方式调用测试执行环境准备服务。测试执行环境准备好之后，统一测试执行服务就会通过 Jenkins 脚本发起测试的执行。测试用例执行过程中会依赖统一测试数据服务来准备测试需要用到的数据，并通过全局测试配置服务获取测试相关的配置与参数。同时在测试执行结束后，还会自动将测试报告以及测试报告的元数据发送给测试报告服务进行统一管理。以上就是这套测试基础架构的执行过程了。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通过前面几篇文章，我们已经掌握了测试基础架构的基础知识，所以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就是从实战的角度帮你垒实测试基础架构的基础。其实大型全球化电商网站全局测试基础架构的设计思路可以总结为测试服务化。于是我总结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测试基础架构，应该包括六大服务：统一测试执行服务、统一测试数据服务、全局测试配置服务、测试报告服务、测试执行环境服务以及被测系统部署服务。其中统一测试执行服务本质上讲就是统一测试执行平台，统一测试数据服务其实就是统一测试数据平台，测试执行环境准备服务指的是狭义的测试执行环境准备， 这几部分内容我都已经在前面的文章中分享过了，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也可以再给我留言一起讨论。而备测系统部署服务主要是用来安装部署备测系统和软件，这部分也很简单。测试报告服务虽然和传统的测试报告区别较大，但也可以通过引入一个 NoSQL 数据库，以存储的测试报告元数据的方式去实现。全局测试配置服务是这六个服务中最难理解的部分，其本质是要解决测试配置和测试代码的耦合问题。我通过一个具体的不同国家对应不同货币符号的例子和你讲述了具体如何解耦。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除了我今天分享的六大服务以外，其实还有更多的服务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测试效能，比如全局 Mock 服务、工程效能工具链仓库等等。你还能想到有哪些与测试相关的服务吗？感谢你的收听。